是沙漠荒原，天衔接水面，我的地平线越缩越远，我追我推我背，困在肢体泛泪，生活琐碎捣碎粉碎，是有或没不再觉得，我在再见。